集团26.5升4.5，阿里巴巴261.4跌8.2，工商银行4.92升5仙，ESR 23.35跌1.15，中国移动46.4跌1.15，中国海洋石油8.13跌1.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2，日元104.2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94，人民币离岸价6.5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港金收报16,450元，比上日收市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69.96美元，卖出价1770.73美元。港汇指数是102，同上个星期六是相同。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四台号召所有音乐精英参加 学界音乐厅， 无论你是玩中西乐器， 个人定是小组合奏都无人欢迎。 只要你是全职学生和持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 参加者只需将演出片段上载到 YouTube，将浏览权限设定为不公开，之后将影片的连结提交到活动网页的电子报名表上面就可以了。 详情请上港台网页 rthk.hk 搜寻学界音乐厅。 截止报名日期11月30日。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一咧就马鼎盛主持啊，咁有啊呢个题目咧就系从故宫展览就看王朝嘅缩影。咁啊今日嘉宾咧系吴志华先生，佢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馆长。你好啊，吴生。 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吴博士你好，你好， 你好。 系 咁啊，吴生咧好似上过嚟噶啦， 上过嚟，上过嚟。 啊，咁啊唔使再介绍，多介绍。咁啊直接讲。故宫啊，故宫展览。 点解拣呢个话题同埋请呢位嘉宾呢？因为故宫呢，即係我睇到一个消息啊，就係香港西九 係 有一个新嘅建筑物。 係呀， 就係故宫博物馆。 係 呀。当然佢唔係北京嘅分馆，但係佢係香港嘅馆。咁北京方面呢好俾面。就应承咗精选800件呢个 800件 文物，咁就会放喺香港呢度，做一个比较长期嘅呢个展览。咁而家即系未到时候啊，我哋就先就呢个新闻，咁啊请咗呢个故宫嘅。 香港故宫 的研究专家， 是研究专家吴生， 吴志华博士就是主管这个馆的兴建和以后的展品。 是 那这些珍宝呢，资料就是这么说，北京那个故宫博物馆呢 有186万件珍宝， 系啊， 系186万件啊。咁啊，台北呢个故宫博物馆咧有60万件， 系 系。咁啊，即系珍宝还珍宝，次官你同我都去过唔止一次故宫睇噶啦， 唔止两边都去过。 咁啊，但系大家睇每次去嘅呢个带住嗰个问题，欣赏嘅角度都唔同嘅。咁即系一般人主要睇珍宝啦，因为嗰啲或者系古玩啊，或者系玉器啊、金器啊、青铜器啊，诸如此类，都系国宝级噶啦。即系佢本身就系中国历史文化嘅一个缩影嚟噶。 系啊系啊。 咁啊，另外仲有咧，即系你知道我学历史噶啦。咁啊，仲有啲珍宝咧，就系文献。文献 系系。 比如讲。北京嗰个博物馆咧，佢啲文档啊，系160万件。 哇！ 啊，当然佢一部分就放咗去，即系一档，即系国家档案馆一档。咁台湾嗰、那个故宫博物馆咧，亦都有呢啲咁嘅文档，系好珍贵嘅历史研究嘅资料，同埋系中华文化嘅。即系呢啲无价之宝嚟嘅，唔系话即系金银玉器嗰啲咁，就台湾就40万件，同埋咧啲善本书啊， 系 啊，次官你屋企都有一两本嘅，啲善本书都有20万， 系啊， 吓咁我就开个头，就请阿吴馆长嚟， 好啊， 娓娓道来， 系啊， 好啊，好啊，好啊。 系，请讲， 好好好好好啊，系啊，正话阿马兄你讲得好好啊，两间馆嗰个收藏都系好厉害嘅，即系北京故宫就数量多啲，咁啊，因为佢本身有好多一啲嘅文物咧，都系啲宫廷嗰啲嘅历史文物，即系当年紫禁城入边嗰啲宫廷入边嘅用嘅嘢，咁啊当年咧佢就冇搬走到去台湾嘅，咁所以佢个数量上边咧就比台北故宫就为多。同埋佢建國之後咧，北京故宮咧都好大力去徵集一啲嘅文物，咁所以其實佢而家你話如果係有186万件咧，其中真係清宮舊藏咧就有85%，即係85%。而台北故宮咧，佢呢60几万件咧，入面有92%咧都係故宮舊藏嚟嘅。咁所以其實兩地故宮嗰個文物咧，就係即係大家係各有千秋嘅。咁啊，而當然咧，你就係講到啲文獻咧，其中最重要嗰啲奏折咧，就當年喺49年咧就運曬去台北嘅。咁啊，咁啊，佢哋當年佢運嗰陣時嚟講，佢哋對於呢啲文獻咧都好重視嚇。咁啊，因為當年其實佢都係好匆忙地大約有20几%嘅文物咧就運咗去台灣咁樣嚇。咁當然啦，呢次咧我哋合作咧就最主要係同北京故宮嘅合作。咁其實我哋挑選文物都係好艱難嘅，好似你話齋有180几万件，我哋點去挑呢800件出嚟咧？咁我哋當然啦，梗係挑最好噶啦，即係精品中嘅精品啦。 有冇限期啊？有冇展出限期啊？ 有限期。其實咧，而家咧一般北京故宮咧借俾外國。或者以前就俾香港咧，一般佢嗰個展期咧都係3个月嘅，同埋佢個數量咧，佢係即係120几件。咁啊，呢次由於一個特別嘅項目啦，我哋即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所以佢哋就我哋就同佢傾咗咧，就可以長時間。咁有啲時間咧，有啲嘅展品咧可以俾我哋擺2年嘅時間。 係咩？哦， 係啊。咁啊，因為我哋其實又唔想去好經常去替換。因為每啲文物，你本身每一次坐飛機啊、運輸啊，都驚佢受到一啲嘅傷害， 係啦，佈置都花好大精力啦。 冇錯啦，嚇！但係咧，有啲文物咧，你唔換咧就冇辦法。譬如一啲嘅紙本啦，同埋一啲嘅一啲嘅絲綢啊，或者係啲布質嘅文物咧，佢唔可以曝光太耐。特別係啲書畫咧，一般嚟講。3个月咧就要换一次， 系啊， 咁而嗰啲嘅 啲嘅啲嘅衣服啊，即係啲嘅絲綢啊嗰啲咧，譬如我啲龍袍咧，時間可以長啲，但係咧一年到咧都要換一次。係 啊， 係啊，係啊。咁咧，如果我哋呢一次其中有一批嘅文物係好珍貴，好珍貴，就係一啲去到一啲好古代嘅繪畫同書法，去到甚至上面去到係晉唐宋 唐都有啊。 好好係啊，我哋而家就 成千幾年。 是啊，我哋而家就傾緊，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借到呢一啲嘅書畫嚟到香港。 舉個例介紹下，吳博士。 哇！呢啲書畫如果嚟到就好好好好好好好珍貴， 好珍貴啊！真係。 係啦，但係呢啲書畫咧，本身咧，佢就算喺內地啲博物館展出咧，都有一個規定，就係話咧，你展出一次時間唔可以長。 是啊， 最多俾你系一个月时间，但系咧你煮完一次之后咧就要瞓觉瞓三年啊！ 瞓着嗰啲展品要瞓觉， 放入嗰啲惰性气体里边保存。 哦，系啊， 系啊， 不见光三年时间，因为咧呢啲书画真系太长年噶， 系啊系啊， 嗰千年嘅时间咧，其实佢见一次啲光咧。会退色， 系啊系啊， 咁佢都有损害。咁我哋觉得呢啲我哋中华无价宝啦，咁我哋所以都好珍惜佢每一次展出机会。 系唔好讲话唐宋、啊、唐朝、隋朝啊、宋朝啊嘅画咧都不得了。 系啊系啊。 咁我曾经咧喺呢个台湾嘅故宫咧见过宋朝嘅画， 宋徽宗画噶。 唔系，系其他人畫家畫的，但是呢那陣時呢不懂怎樣樣保存，所以呢展覽了一段時候呢即刻呢收起它 退色 退色啊，是很漂亮的 的 山水，但是退色， 是啊，所以呢這個我們其實來講的責任很大，即係佢哋將一啲呢八百件嘅文物嚟到我哋手上，點去保護好佢？因為呢個有咩嘢即係差錯嘅話， 係啊，不得了啊！ 買保險買咗幾多錢啊？ 我哋真係民族罪人嚟嘅，係 啊， 係啊，錢啊其次啊，因為有啲嘢其實你整爛一件嘢，你點唔幾多錢去賠得翻啊？即係話俾你一億、兩億、三億 賠 唔起嘅，賠唔起嘅。咁所以咧。當然我哋都要做保險，這個本身我哋一個博物館大家之間嗰個合作一定要做，但係我哋喺嗰個成個嗰個運送過程嚟到我哋館嗰個保護，我哋嗰個保安，我哋嗰個展櫃，我哋其他嗰個保安系統，我哋就係好小心好小心去做。 嗯， 係 啊，係啊。 系啊，咁呢度咧，我哋好彩，我哋本身我哋個博物館嘅團隊就好專業嘅，咁咧就同埋呢一次嚟講咧，我哋嚟講就好彩啦，我哋成個館嗰個經費咧，就賽馬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嘅，咁啊有成35億，咁我哋咧就預算得好好，咁我哋都足夠去添置一啲。世界上最好嘅一啲嘅器材啊、展櫃啊、文物保護一啲嘅設施啊、保安設施，俾我哋好好保護呢一批嘅文物。 係，我有一個問題咧，就比較即係幼稚啲。咁請問再早啲嘅，譬如春秋戰國時嘅竹簡啊嗰啲咧，会唔会展出咧？即系故宫嘅博物馆有冇呢啲咁嘅藏品？ 唔系呢个范畴啩，我谂。 佢咧就因为咧故宫嗰、那个收藏咧，最主要都系主体都系嚟自皇室。皇室其实一路都有佢一个收藏嘅传统嘅。其实由呢、這个汉代开始，一路到汉代、唐初、宋代。特別宋代佢啲皇帝咧，就個文化係好好嘅。咁佢哋其實收藏咗好多一啲古代嘅一啲嘅文物，特別係青銅器， 是啊、 因為 佢 覺得係國之重寶，就喺度收。咁而明代嘅皇帝咧，個皇室都有收集前朝嘅文物，因為佢哋咧有一個有一個理念就係、是、文以載道，器以載道，啲器物咧係一個道統嘅繼承。我在政治上面我是即是取代了你前朝，但是话我是接收了你那些的文物，是代表了我那个那个统治那个正当性。咁于是去到清代呢，他们亦是接收了明皇室的文物。 咁所以咧，佢大部分呢啲嘅文物咧，係有一批係嚟自一啲古代，大部分咧都係同一啲嘅政治啊道德有相關嘅。亦有啲嘅佢哋一啲嘅文物藝術品咧，就係、是、當朝特別係去到幾個皇帝，康熙啊，特別乾隆皇添啦，佢係做咗好多啲好精緻嘅藝術品。咁呢啲咧都係成為咗故宮嗰、那個藝術收藏一個主體嚟。咁你正話講嗰啲咧，好似係啲竹簡啊，或者一啲可能係甲骨文啊，或者係其他啲嘢咧。嗰啲好多都係去到清晚期咧，有時透過一啲嘅考古出土而發現嘅。咁咧就嗰啲有部分去到，譬如去到故宮以後咧，佢都會都會收藏係作為佢嘅研究文物。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一個主體故宮嘅文物咧，呢一啲咧就唔係一個好主要嗰啲嘅文物。 哦，主體。 我諗住嗰啲咧屬於另外啲專題博物館收藏嘅。 但係呢個咧就唔係表示我哋將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唔會做展出。其實將來咧，我哋有九個展廳，其實個空間就好多嘅，有成接近8000平方米，即係80000尺。咁呢啲九個展廳咧，我哋其中有五個咧就係、是、長期就係做故宮嘅文物展覽，專題性嘅。每有啲可能就幾個月轉一次，有啲可能就長啲，去到一年兩年時間。咁但係我哋仲有其他嘅展廳咧，我哋會舉辦一啲專題展覽，一啲嘅特別展覽。咁咧一年我哋會做3到4個。咁呢啲專題展覽咧，嗰、那個主題內容咧就好廣泛嘅。我哋有中國嘅文化歷史，譬如你正話阿馬興講到啊，或者阿次官你講到嗰啲甲骨文啊，或者嗰啲竹簡咧，我哋可以做嘅。特別我哋係會做一啲近代，即係近呢幾年啊。中國一啲好重要嘅考古發現，因為呢個就同我哋嘅文化好有關。我哋會做啲展覽，我哋亦會做一啲世界文明嘅展覽，係一啲譬如世界上邊，特別係一啲好主要歐洲皇室嘅收藏啊，或者啲古代文明咧，我哋都會喺香港故宮嗰度展出一啲係一年我哋會做3幾個 嘅。嗱，我就請教吳博士， 好啊。 我哋香港今次咧，佢有幸能夠批准有800件呢個文物。啊！呢啲啲珍寶攞到嚟香港展覽啊！咁當然呢啲係要雙方去商榷。香港展館方面咧，可能佢有一個思考，就係呢800件佢能夠分幾多個主題，係説明一啲什麼問題。咁呢啲珍寶如果係佢哋都同意借出嘅話咧，好啦，咁啊你。做主就要去主导呢个展览嘅呢个分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呢个分类，每一件展品佢本身系附有解说嘅， 系、 如果你分类以后咧，系咪即系等于系编辑一本新书咁样？你自己又要有一啲针对性。 系你讲得好好， 针对你嘅主题同埋针对香港嘅观众。嘅 認識 係啦， 冇錯冇錯。 咁嚟到組織，即係等於重新整一本書，有800張插圖。你呢個構思可唔可以傾傾咧？ 好啊，其實呢個一個幾大挑戰嚟嘅，即係當我哋要做呢個故宮項目，大家都去過兩地故宮，咁多精品，咁多好嘢。咁啊，我哋點解香港做呢個故宮要即係做得好咧？即係好一個廚師，哇！我俾你啲好好嘅素材，你要煮得好食，這個其實係唔容易噶。另一個例子就係好似即係我哋《射雕英雄傳》咁樣，一本小説由60年代拍到而家咁多，即係每一個導演、每一個演員都可以有唔同嘅演繹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嚟講，我哋既然香港有香港故宮，我哋香港人。去策劃呢個展覽，點樣有個特色呢？咁樣，咁我哋其實嗰陣時諗過啊，好唔好跟按照佢哋北京故宮同台北故宮分類，陶瓷館、青銅器館啊，或者係我哋有啲嘅書畫館，咁啊，即係將佢哋最精品陳列出嚟咁。咁但係我哋覺得，咦？咁如果係咁樣同佢哋係一樣嘅話，咁佢哋啲嘢實會好過我哋，個數量又多，係咪？佢哋輪換又多，於是咧，我哋一定要諗我哋即係香港有個特色出嚟。咁我哋咧就個特色就係話，我哋都會係用嗰批嘅嘢， 但係咧，我哋就係唔會用一個所謂精品或者係用一個通史嘅形式，即係由古代，譬如我一件陶瓷，由一個年代排起咁樣排落嚟咁樣。咁我哋覺得呢個可能係較為傳統少少嘅，我哋就用一個主題去講呢啲故事出嚟。咁我哋咧特別咧就係好重視翻我哋香港人個特點，就係同嗰個，因為我哋香港嘅現代化都市，我哋好多嘢都係用一個好現代嘅眼光嚟睇翻。咁我哋咧試下講呢啲文物故事嗰陣時，用翻現代嘅眼光去睇翻呢啲嘅嘢。我舉個例子，我哋其中一個展覽咧就係講一啲清代工藝。特別一啲有一啲玉器啊，有一啲嘅竹器啊，有一啲嘅一啲嘅瓷器啊，咁我哋揀咗批證文之後咧，我哋就而家就揾緊一個香港好好嘅設計師，試下用一個設計嘅理念去睇翻呢啲嘢，嗰個應用設計嗰個美學。咁我哋試下將呢樣嘢咧，就試一種現代人同古人有一個對話，因為古代呢啲嘢都有個設計師做噶嘛。 係 係係。咁現代香港設計師同一個古代設計師，喂，大家會唔會有啲嘢共通嘅咧？有啲嘢諗法唔同嘅咧？嚇、咁我哋就會試一試用咁樣嘅故事去講出嚟。 哦，有同意， 冇錯，係啦。第二個咧，我哋咧就香港有時咧，我哋就好生活化嘅，因為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就你唔生活化咧就冇人嚟睇嘅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做多少少就係關於一啲宮廷生活。因為香港大家知道咧，就做一排好多嗰啲嘅清宮戲咧，都好流行啊。咁我哋啲人好中意，究竟啊個皇帝食啲咩嘢，個皇后著咩衫，平時即係做咗係臨朝聽政之後有啲咩做咧？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展廳咧，就會揀咗乾隆皇帝喺佢大約係四十幾歲嗰陣時候一日嘅生活，從佢朝頭早四點鐘起身。跟住咧，第一件事咧，就乜都唔做啊，唔係食早餐，就係拜神。原來係。 係啊，係啊。 咁咧就去拜神，咁啊拜完神之後咧，就先至食一口燕窩，跟住咧就再咧就從啲開始咧，先至可以食嗰個早膳。跟住咧就係去個茶宴，同啲大臣喺度咧即係傾下偈。咁跟住又批閱奏章。咁一路去到咧，原來去到下到一點鐘咧，先至食晚飯。 係啊。 晚饭，咁食完晚饭之后咧，开始咧由两个钟可以去玩下啦，可以即系睇下大戏啊，或者系探下佢妈妈啊，咁去到夜晚咧八点钟就要瞓觉啦。 系啦，好啦，咁我哋咧就听只歌先。 好啊，好啊。 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讲啊，李生。咁啊，呢只歌咧就关正杰唱嘅《明日话今天》。 系，唔该，吴馆长。 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系一片胡言，唯有我永。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有几多变迁，谁知道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良田，实在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花，不会睇见。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湖。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 昨天亦提到 总统彭斯星期一稍后会同各州州长讨论乜嘢群组嘅人员可以优先获得疫苗。较早前，莫德纳药厂表示，稍后分别向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申请紧急授权，以及欧盟当局申请有条件批准使用佢哋研发嘅疫苗。药厂公布测试嘅全部结果，话有效率达到94.1%。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653点，跌2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4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6，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4，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澳元兑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4.82美元，卖出1,775.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周志仁。2020年，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都来得好急好急，甚至超越了我们可以应对的能力，但正正令到我们更加明白，当我们面对巨大的转变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倍努力去守紧我们的心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广东广西， 俄罗斯的官方网站就引述了一条韩国的消息，就说北韩今年的外贸有一个大的变化。首先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和北韩的贸易，不理是进出口都大大地跌额，咁啊跌咗几亿美元咁讲，反而咧俄罗斯同北韩嘅外贸咧就直线上升，直头系飙升，唔系话百分之几多，而系百分之几百，系百分之1,000几，哇！咁啊今次普京好似打赢咗一场呢个贸易战啦。咁衰在咧，我哋会寻根问底嘅，对一个新闻会量化分析。咁啊查一查，原来多年以嚟咧，中国都系北韩嘅最大嘅贸易伙伴啊！大到咩地步咧？唔系第一嘅问题，第一系佢，第二系佢，到第十都系佢啊！总嘅贸易额咧，多年以嚟都系90%。最多多到98%的贸易额都是中国和北韩之间发生的。咁俄罗斯咧，不嬲都是1%几咁。咁你发现1%几打几多个关斗咧，都未有耐够呢个中国嘅零头啦，吓。咁啊，普京即系整咗一条冇头冇尾嘅引用嘅新闻，好似佢赢咗咁。咁啊，仲要搞清楚佢同北韩乜嘢贸易？当然唔系武器啦，又唔系石油啦，嗰啲禁运噶嘛。啊，最大宗嘅就系面粉，第二大宗嘅就系白糖，就啲咁嘢啫。仲有咧系唔收钱嘅，咁啊唔知普京喺呢度捞咗几多外交游水。但系我哋知道咧，即使系中国即系跌咗10%几咧，佢仲系压到优势嘅北韩嘅主要嘅贸易国。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想为环保出一分力， 我哋想争取更多无障碍设施， 我想分享新研发嘅科技， 我想多啲人关注， 我想研究下绿色工作间， 我想讲讲立体科技， 我想分享。 想开咪发声，制作你嘅电台节目，可以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3、34季接受申请，可选主题包括环境、社会服务及创新、少数族裔或者自选。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阿兹海默症是其中一种脑退化症，俗称老年痴呆，是一种发病进程缓慢、随住时间不断恶化的神经退化性疾病。这个病症占了认知障碍症中大约6-7%的成因。最常见的早期症状是丧失短期记忆，当疾病逐渐发展，症状可能随之出现，包括语言障碍。虽然目前并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如果能够及早断症，可以利用不同方法延缓病情发展，患者亦都可以好好策划日后的生活。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利用特别研发的人工智能作检测，可以比医护人员提早7年断症，准确度达到70%。这个人工智能由 IBM 和跨国制药公司辉瑞联合研发，主要是利用长者的语言模式作出诊断。在英美，医疗界要求疑似患者形容一幅小朋友偷曲奇饼的图画，以他们的文法或串字错误、重复描述等不同特征作为其中一个断症指标。在这次实验中，研究团队利用美国弗拉明罕心脏研究计划储存数十年的资料，找出40位在85岁或之前病发的阿兹海默症患者在病发前留下的偷曲奇图字句，和40名从未病发或者85岁才病发的人士做比较，测试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准确断症。结果发表在医疗期刊，研究人员期望日后可以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令到不同族群的人士都可以获益。蓝地球悠艳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咧，就马鼎盛主持咧，有嘉宾咧，吴志华博士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馆长啊，咁啊欢迎佢。咁啊，今日题目咧系从故宫展览就睇王朝嘅缩影。 嗱，咁样我又想就呢个故宫本身咧，同阿吴博士倾下。嗱，故宫咧，我谂系全世界咁多年嘅王朝里边 最大的一個供電群。 是啊，梗係啦。 佢佔地咧72万平方米。 你講北京嗰、那個？ 北京嗰、那個72万平方米，其中咧建築面積咧都15万平方米。 哇，好犀利！ 係啦，咁仲未包括中海、南海、北海喎。 未聽，未 呢個係皇家嘅花園嚟。 係啊，係啊。 仲未包括景山喎。 係啊，梗係啦。 景山係個後花園嚟。 係啊。 咁當然仲未包括圓明園啊、頤和園嗰啲，嗰啲唔講啦，就只講故宮。咁、故宮咁大嘅建築群咧，當然搬唔喐啦，但係個建築喺世界嘅建築史上面，特別係磚木結構嘅建築咧，亦都係裏邊有好多文化嘅底蕴。 係啊係啊， 我就想就呢啲建築嚟到請教一下阿吳博士。 好啊好啊， 請講。 好啊好啊，其實你講得好好啊。呢、這、一個故宮作為一個文物建築咧，喺中國以至全世界係最重要嘅。咁其實而家佢哋一路嚟講，其實呢一個好好神奇嘅情況就係、是、故宮喺咁多年嚟講咧，都冇試過一啲好大嘅即係傷害，係試過有幾場火，譬如我哋之前建福宮係燒咗啦，之外咧，咁完全一個木結構嘅建築或宮殿建築咧， 600年 啦，係啦，咁耐都係冇受到損害。最奇怪就係我哋中國近代咁多嘅戰亂，你諗下，有日軍侵華，有內戰，故宮都冇受到損害。 係啊，炸咁多次，北京都冇事啊。係 啦，係啦，咁咧呢樣嘢其實咧就而家嘅故宮博物院都好重視，特別佢而家咧嗰個參觀人數係好犀利嘅，一日有成80000多人。一年有成1800000人參觀，咁、所以其實佢對於而家嗰個防火啊、防損害咧係一個即係好關鍵。咁、而將來咧，我哋喺香港故宮咧嘅展覽咧都會介紹我哋即係香即係個北京故宮紫禁城嗰個建築嘅特色。 有冇模型咁咧？一個沙盤咁擺喺度？ 會有會有，我哋除咗我哋有兩會有兩類嘅展品，一類嘅展品咧就係一啲嘅佢一啲建築文物，一啲嘅構件咧，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地磚啊，嗰啲叫做黃金地磚咧，真係一件嗰啲咁嘅地磚係貴過黃金嘅，因為佢係特別建造嚇。我哋會有一啲構件，我哋會展出。另外咧，我哋又唔可以成個城搬落嚟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一啲嘅所謂一啲嘅多媒體嗰啲嘅節目 嘅嗰啲咁嘅， 係啦係啦。我哋而家咧就同緊一位我哋香港故宮嘅專家咧，阿趙廣超先生咧就傾緊個合作，會做一個咧好大型嘅啲互動嘅故宮地圖，咁咧啲參觀者咧嚟到咧就可以互動咁樣去，佢想知道嗰、那個紫禁城入邊呢一座宮殿，嗰、那個建築特色或者佢嗰個使用嘅情況係點樣樣，都可以投嗰個互動，係啦係啦。咁呢個咧都係我哋一啲將來會做嘅。另外一啲嘅故宮入邊以前嘅陳設啦，一啲嘅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大家都譬如一啲嘅王座屏風，以至到嗰個擺設。我哋就都会喺个馆入边有嘅。 诶，讲到呢度咧，我好有呢个兴趣啊，请教一个小问题啊。次官可能咧，你去到故宫你都冇留意，你有冇去过乾隆嘅书房睇过？ 三希堂， 三希堂系三希堂，书房系书房。书房 双部书嘅三希堂有。 系啊。个书房咧细到咧你唔可以想象嘅。乾隆嘅书房你嗱，你俾你估下，我话好细，你话细到咩地步啊？ 一个间， 你讲几多平方米啊？ 我谂至多如果你讲咁细咧，就一张床嘅 size 啦。 啊，咁你几犀利？因为冇人谂得到佢嘅书房系4.2平方米， 系 4.2平方米咧就分为两半，一半咧就系床， 系 就系坑， 咪床 坑，即系你知咧北方系佢瞓嗰啲系砖头砌嘅， 下低系生火 可以透火嘅吓，咁其实就系一张大床2平方米咁啊大床咯，仲唔系 K size 添。仲有2平方米咧，就地下 就走动嘅。咁啊，墙上边咧又唔系四面书柜，即系有啲书柜。 哦， 啊，个炕上边咧有炕台。 哦， 有张台仔。 嗯， 咁喺上边咧可以写字。 嗯， 啊，佢哋都系盘腿而坐喺张床。 系啊，冇错，张床上 喺个炕上边嘅。 嗯， 啊，咁。你話三希堂呢，我又諗起頭先吳博士講，喺建國以後呢，這個故宮嘅珍藏呢有相當一部分呢係民間搜集嘅。 冇錯。 咁我又諗起一個小故事，就係50年啊，正係啱啱建國，跟住打朝鮮戰爭咁嘅情況下呢，周恩來都派人去香港，佢知道香港好多走難嘅。 系， 啲走难嘅手里边咧就有国宝嘅， 嗯， 啊，咁呢班人咧就系有的是国宝，少的是银子，佢要过日子嘅， 嗯， 咁啊派专人嚟到香港，仲要揾啲熟行熟路嘅去收购佢哋手上面呢啲珍宝， 哦， 啊，咁啊周恩来总理咧有一个指示，就系嗰个收藏嘅。規格是乜嘢？ 嗯， 唔要古玩， 哦， 要文物， 哦， 即系特别系要，即系啲书啊， 嗯， 啲古籍，同埋或者头先吴博士所讲嘅圣旨啊， 哦， 奏折啊， 嗯， 就呢啲。啊！嗰啲咩金器玉器嗰啲，嗰啲唔愛。咁啊，當時咧都撥咗幾百萬港紙嚟到收購。 佢買嘅， 我當時40,000蚊買個國寶已經係買到噶啦，因為你40,000蚊可以買幾沓樓啦，已經。 係啊， 啊， 咁所以嗰陣時係中國係好窮噶喎。 誒，嗰陣時冇外匯啊，邊度揾外匯？ 咁但系問題，佢哋覺得呢樣嘢如果唔趁呢個機會，呢件國寶 流失 就流失啦，就會運咗去外邊。 其中一件咧，阿馬兄你講得好好，就係、是、三希堂其中一個就係、是、即係個皇孫嘅白鑽帖。 其中兩希， 哦，白鑽帖咧就 出買咗兩希， 係啦， 兩希係40几万港纸。 係啊， 係啦，你講得好好啦。 哦， 呢件白鑽帖咧，我哋香港人其實係有好難得有機會咧，喺2007年嗰陣時咧，我哋十週年回歸嗰陣時，故宮借過俾我哋。 哦， 係啊，哇！嗰陣時排曬長龍，嗰陣時之後就連埋另一個《清明上河圖》嗰個原本， 有原本添啊。 清明上河圖有八個原本， 有八個原本喎，好多個都話原本嘅 喎，係啊， 都係原本都係真嘅， 真嘅真本嚟嘅，係啊， 係咪啊？張生畫嘅， 有啲係佢，有啲佢徒弟 林嘅， 係啦， 哦，我喺台灣故宮見過嗰個咧，又話真嘅喎， 都係真， 冇錯， 都係真， 係真嘅。我哋而家咧就傾緊咧，就睇下我哋故宮開館，香港故宮開館喺2022年嗰陣時，會唔會？可以將一件嘅好重要嘅畫作，又係喺嗰陣時間五一年嗰陣時 買翻嚟， 喺香港買翻去北京收藏， 係 不如再拎落嚟展下啦咁樣。 係同香港有關係嘅。 係啊係啊，我哋其實就係而家就即係研究緊呢樣嘢。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就佢對我哋好大支持。 係呢件啊？ 诶，唔讲得， 系81神仙卷。 诶，你可以查到噶啦，因为咧佢哋就我哋同故宫同意咗之后咧，仲要经过好多内地啲专家。 系啊，梗系啦。 因为咧呢件嘢本身太珍贵，同埋咧就嗰个状况啊，究竟适唔适宜坐飞机咧？ 系， 即系中间，因为即系我就系讲过啦，稍有损失咧，呢个大家担当唔起。 唔得啊，冇错。 系啊， 坐高铁啦。 阿馬兄你講得好好咧，就係、是、乾隆，即係皇嗰個乾隆皇帝咧嗰個空間啊。嗱，佢做皇帝嗰陣時係細啦，其實咧就我去過佢北京故宮咧，就係、是、佢退休嗰陣時，準備退休嗰陣時嗰間屋啊，仲 哦，做皇上皇嘅 太上皇， 太上皇嗰陣時咧，你想象唔到佢比佢平時起居嗰間屋咧，香港嚟講係大約2000多尺啫喎， 係啊。 咁咧就係細到咧就係佢嗰個兩層喎，仲要係喎，兩層2000几尺咧，嗰個樓底好矮嘅喎。 係啊， 咁啊，即係佢本身佢係好中意一啲小巧嘅嘢，佢雅致，其實又唔中意好大。 係 啊，係啊，咁啊，每一個小嘅空間，就周邊都好優雅，有壁畫， 嚇，佢哋係中意啲細空間，但係咧就係、是、每一個位咧都有個特色嘅，轉一個彎，又有個特色， 一步一景 就有特色，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中一步一景， 係 冇錯啦冇錯，咁啊將來我哋都希望有機會咧可以，因為而家嗰啲技術好啊，我哋而家好多啲 VR 咧，我哋都希望將來可唔可以透過呢啲咁嘅新技術，你去唔到，但係我哋可以帶觀眾去 現場一樣。 系啦，系啦， 咁啊排晒大队啦。 系呢个真系讲到我口水流晒。 系不过咧要褪一褪，我哋就而家，因为我哋平咗顶啦，就而家就未起好，咁啊应该就出年大约系八九月交俾我哋就内部装修。咁咧就稍后咧我哋就会做一个展厅装修啦。咁啊故宫嘅文物咧就喺后年年头就会运嚟香港 噶。哦。即系透过飞机定系高铁啊？ 呢、這个咧，我哋就仲要同佢上面研究，但系八百比件咧，就一定唔会一次过噶啦。我哋会 当然啦， 分未契。咁啊、一般做法咧，都系坐飞机嘅、因为其实咧就飞机嗰个安全系数系比火车还高 嘅。系、反而飞机反而容易啲。 系啦，系啦，系啦， 安全反而容易啲，保安 系啊，系啊。 故宫咧， 我哋过往系试过一次我哋內地嚟嘅文物係坐火車嘅、因為太重。 係 嗰次就係我哋同呢個陝西西安合作個兵馬俑展覽。 哦，兵馬俑啊！係 啦，嗰次有20个兵馬俑，咁啊就嚟咗香港，因為 太重啦。泥塑噶嘛，真係好重。 真係㗎，咁嗰次直情咧就我哋有個專列啊，專門咁去運送過嚟。 係，但係咧。西安运去多伦多咧，都系飞机喎。 系啊，系啊，系啊， 梗系啦，过海咁点？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个故宫咧个特色啊，就分为工作区同生活区。 系啊，系啊。 前面咧，从天安门入去以后，三大殿。 系啊。 啊，咁呢啲皇帝工作嘅地方。咁咧，我哋都入过故宫啦。行一日都。未有耐啊！嗱，我一日其实有一本书嘅， 系啊系啦， 嗰本书好过瘾，佢就叫做写乾隆一日，其实就将乾隆佢日常嗰个生活安排咧写得好清楚，几时起身。几时呢、這个？ 嘢食乜嘢？ 而啊见大臣，然后佢嘅后宫生活等等。咁、我就谂咧，嗱，你乾隆或者任何一个皇帝喺呢个故宫紫禁城里边办公，而啲大臣咧系朝早4点钟起身， 就要去噶啦。 朝早4点钟，因为你唔系住得好近噶嘛， 系啊，冇错、 而且嗰阵时交通系好差噶嘛， 系啊系啊。 你入咗紫禁城里边咧，只有少数人咧系叫做紫禁城骑马，其他咧唔该叫你行嗰几公里咧，仲要循规蹈矩咁行， 系啊， 你不得疾走。咁啊，到见皇帝已经系8点钟啦， 系、 4点钟到8点钟，我话奇怪啦，即系呢啲大臣系见皇帝来来去去，佢去边度去洗手间咧？ 哦， 而且冇水饮噶、哦。 一阵咧讲啦呢个问题啦，咁听日歌先， 好啊好啊。 The way we were， 咁听完只歌之后咧，新闻报道，咁继续讲落去啊，吴生。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 color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flowers, 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68宗，其中9宗源头不明。歌舞群组再多40人确诊，累计增至519宗个案。另外有大约50宗初步阳性。歌舞群组新个案包括一名一岁儿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这名一岁儿童由歌舞群组的个案传染。他指出，歌舞群组有不少个案会同陌生的舞伴跳舞，甚至没有舞伴的联络方式，令到中心更加难追踪，在经过中心呼吁检测之后才发现确诊。另外，位于上环隆基大厦的星月楼亦都有食客和员工确诊，政府稍后会向今个月中起去过餐厅的市民发出强制检测令。养和医院表示，全院3200名员工已经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医院稍后会定期为所有员工进行病毒抗原快速测试，以保障员工和病人安全。至于正留在原有房间接受强制检疫的病人，病毒测试结果全部呈阴性，目前情况稳定。养和医院早前有一名77岁女病人离世之后确诊新型肺炎，养和医院事后安排全院所有员工接受检测。海洋公园表示，由于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公园将由星期三起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海洋公园在网站表示，所有12月2号至15号期间的网上预约和原有活动安排将会取消。已经购买受影响日期的入场门票或者报名参加公园活动的访客，可以保留相关门票和登记确认通知书，日后直接联络公园换票或者退款。换票和退款细则稍后将会在网站公布。美国莫德纳药厂表示，将会在星期一寻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以及欧盟的有条件批准使用他们研发的新疫苗。药厂公布大规模测试的全部结果，说有效率达到 94.1%， 较中期结果的 94.5% 稍为低。莫德纳获得美国政府1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并已经接到价值15亿美元1亿剂疫苗的订单。他们研发的疫苗能够在摄氏零下20度的低温保存6个月，即使在普通雪柜的2至8度低温，也都能够在30日之内保持稳定。 另一間藥廠輝瑞和德國 BioNTech 早前公布，他們研發的疫苗有效率 95%， 而疫苗必須存在零下70度的極低溫環境，普通冷藏只是可以保質最多5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9577點，跌3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12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4.22， 瑞士法郎 0.905， 加元 1.294， 人民幣 6.582， 英磅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99， 澳元對美元 0.73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70.78 美元，賣出 1771.86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国与东盟，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中国更加重视和东盟会员国那个双边关系，包括一些很小的国家，柬埔寨和老挝。柬埔寨是经历长年的战争，老挝就是长年都是低度发展，国家的实力是非常之薄弱，所以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區國安法嗰度咧都有提到，就任公職嘅時候要宣誓，都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嘅。區議員嚟緊係咪都要包括埋入邊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因為呢個係全國性法律啦，全國裏邊點樣去睇公職同香港喺本地法律點樣去睇公職人員咧？係咪淨係用政府錢先係公職人員，或者要話公權力係公職人員咧？需要慢慢研究嘅。 星期六朝早8-9，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由艾力克斯密特 Eric Smith 同强立生罗森伯格 Jonathan Rosenberg 共同撰写嘅 Google 模式 How Google Works， 讲述咗谷歌一个从初创企业成长成为科技巨头嘅历程，描写谷歌系点样在瞬息万变嘅环境之中设计出引领时代的产品。 斯密特和罗森伯格先后在2000年代初期加入谷歌，分别担任首席执行官和副总裁。那时他们已经是美国矽谷当中最有经验的商业领袖。斯密特和罗森伯格最初加入谷歌的时候，他们想将一套传统的管理模式应用在这间稍为缺乏秩序的企业里面，不过他们都以失败告终。谷歌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员工将工作看成学术生涯的延续，对传统的管理方式嗤之以鼻。作者回忆当时认为他们唯一确信的就是在20世纪所学的管理方法都已经过时，他们觉得需要从头再来。 在谷歌改革的管理架构之中，公司将有能力和具有创意的天才放在核心里面，这些人都是头脑聪明、自我驱动能力极高的员工，丰厚的物质待遇已经不再代表最大的吸引力，他们希望在工作之中寻找到更多的真正意义，渴望工作赋予他们无穷的使命感和热诚。因此思考企业的文化和使命就变得特别重要， 比如谷歌就将企业座右铭设立为不作恶。可能这些做法在外人看来都显得有些做作，但它却能真真正正地激励着员工，将企业带向成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Google 模式，作者艾力克斯密特以及强立森罗森伯格，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呢就马鼎盛主持呢，今日嘉宾呢就吴志华博士，咁题目呢就係从故宫展览睇王朝嘅缩影。咁 我要讲缩影啦。 缩影 讲缩影啦。头先吴博士讲过呢，可能有一个嗰、那个皇帝嘅宝座啊，会有一个展品咁样。 不 一定是真的，他会放嚟香港。咁大家去过呢个故宫都见过个宝座。个宝座呢个须弥座高高在上。啊，三面有石呢个阶级行上去。咁我就諗啦，嗱，皇帝如果係见百官，啲大臣呢清朝規矩是跪在下面的啦。 是啊。 咁有啲大臣年纪大呢，跪的时间长啊。佢要喺屋企做搵啲羊皮做啲护膝啊。 嗯。绑咗喺隻脚。 绑喺个膝头哥度。 膝头哥先。 唔係跪唔到咁耐。咁我就奇怪。而且你见皇帝呢，你就趴喺度嘅啫。 嗯。 你唔能够直视皇帝的。 是 啊。即使你係回答问题呢，最多都係个半抬头咁样。啊！皇帝望你就得，你唔望到皇帝。咁仲要喺嗰个须弥座上面咁远嘅距离，起码冇十米都有八米。咁呢啲大臣，我谂跪喺度嘅中气都唔会好足噶啦。你个回答，你同皇帝对答 又冇米噶喎。 喺米你个头，喺个业务上咧，系大家其实系讨论一件事嘅。 系啊， 你系向皇帝禀奏。一件事，皇帝呢就要去详细了解呢件事，要同你傾嘅，要提问题嘅，咁你要回答嘅。咁你话咁样一个会议嘅形式啊，係几咁艰难呢？啊，即係啲封建专制呢啲王朝喺个故宫嗰个形式上面啊，我諗就已经係一个。 所以咧，你话咧，即系做到大官都唔系一件即系容易做嘅事嚟嘅。 系啊， 大官越难做， 越大官越难做， 半苦啊。 同埋你去到咁大年纪嘅吓，阿马兴华斋， 你唔挨到咁大年纪都挨唔到咁大官啦， 系啊， 知排辈噶嘛。 系啊系啊，咁呢个所谓呢、這个皇权政治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好多人都想知嘅啊，啲皇帝佢点样日理万机嘅咧？佢本身真系即系佢个即系批阅奏折啊点做嘅咧？咁另外就系佢哋即系清代嘅皇帝得意，因为佢系满洲人。佢哋就本身除咗係入咗關之後咧，就漢化咗好多。咁啊但係同一時間好得意咧，佢哋又有時候保持翻嗰個滿族嗰、那個即係一嗰啲嘅風俗，又中意去咧就去狩獵啊咁樣。咁啊有啲嘅，我哋呢一次嘅展覽都會有啲嘅文物咧，係一啲佢哋去狩獵，因為佢哋想保持翻嗰個傳統。佢成日都驚有時有啲咩意外，即係漢人起兵啊，啲滿洲人就即係唔得啦，咁所以佢保持翻呢個傳統，咁所以有啲佢哋有啲嘅射箭啊、 騎射啊、 刀啊、騎射啊，佢哋一啲嘅馬鞍，我哋都會展出嚟嘅。 哦，都有。 呢啲箭啊，同埋呢啲咁嘅兵器，全部都係皇帝用過嘅，因為佢哋本身有曬嗰啲咁嘅記號喺嗰度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同埋咧，呢一次咧，我哋就我哋就揾到兩件好有趣嘅展品咧，就係當時有個英國有個大使，即係。 馬卡尼咧就去觐見呢個乾隆王。 係啊係啊， 係啊。咁咧佢就其實送咗啲禮物俾乾隆王嘅，送咗支長槍啦，又送咗支即係一個短槍啦。咁呢兩件嘅文物我哋都 都拎翻嚟。 係啊，我哋喺香港展出。系啦，咁、 哦、 咧就同埋呢件可以展两年嘅时间添， 系咩？哦，咁咪 咁所以啲 值得睇。 系啊，呢啲文物就好珍贵嘅。咁另外我哋仲有一啲就个种类好多，即系除咗系一啲过往你成日见到嗰啲嘅瓷器啊、书画之外，仲有一啲譬如科学仪器啊。因为我哋都会想讲讲就系话当时清朝同呢啲即系海外嗰啲嘅关系。大家都知道，哎、我哋嗰陣時開始就鎖國啊，咁啊，但係鎖國得嚟咧，就都會同外國有一啲嘅來往，用一啲所謂朝貢制度。咁你阿馬興同埋次官就好熟噶啦，咁一啲王朝就國，咁啊，當時嗰啲嘅朝貢國有好多一啲嘅珍寶，譬如日本啦、琉球啊，或者係一啲中亞國家有啲嘅唔同嘅嘢咧，都會送到去宮廷啊收藏。系啊，咁我哋都会藉住呢个机会咧，就可以俾观众睇一睇啊！原来嗰阵时我哋都同外边有啲文化交流。 系，咁喺我咧好细廿几卅年前咧去参观过个钟表部钟表局。啊！呢、這个真系咧大开眼界啊！ 西洋嗰啲表， 西洋咧、 啊、大嘅 中共去俾佢皇帝清朝嘅钟，哇！真系咧。叹为观止啊！ 系啊， 即系嘅人咧可以写字， 嗯， 嗰只象咧可以成个乐队咧走氹一个圈，走个圈，啲人咧、啊、全部咧上链咧，嗰啲人可以喐嘅，喐动嘅，啊呢啲咧真系咧，神乎其技啊！ 二百年前喎、 啊，二百年前喎、 啊，系啊 ，mechanic 嘅就全部系你学嘅啫喎。 其实佢最难得呢而家故宫就好多呢一啲嘅钟表都系喺英国啊法国制造。咁、 啊、 我哋嗰啲我哋啲故宫专家就好有心嘅，就将佢逐件逐件呢就拆返晒出嚟。同埋呢将佢维修，因为呢啲钟年代久远呢冇晒说明书。 要抹油啊。 抹油将佢重新嗰、那个零件。咁、 嗯、 呢就呢啲鐘錶呢就一路一路維修維修之後呢可以喐得返嘅。 係啦， 所以好神奇好神奇。 好神奇。 變咗而家呢一門咁嘅技術呢變咗反而我哋中國故宮呢就即係仲掌握得到。因為我哋有我哋嗰啲嘅專門專家喺嗰度。 啲彈弓要全部換㗎。 係呀、啊。因為呢而家故宮呢佢就開咗間醫院。係。 有醫院㗎嘛。 有啊，嗰間叫做文物醫院。 就唔係人嘅醫院。 修復 文物醫院。佢哋有而家有成300個醫生喺嗰度，咁日以繼日去救治呢啲咁嘅受傷嘅文物。咁佢哋好神奇嘅，譬如佢哋試過一張咁嘅貼喺牆上面嗰啲嘅嗰啲叫做貼落啊啲壁畫咧，碎到差唔多，我諗係起碼有1000件以上。佢哋可以將佢咧重新拼合，好似砌圖，砌完之後咧就將佢去重新去裝裱。哇！出翻嚟嚟翻翻嚟，系好似同原本一样。 系啊， 所以呢班专家真系神乎其技。 我见到咧故宫嘅壁画同埋咧嗰啲额啊， 系 嗰啲挂喺上嗰个额，每一个 嗰啲匾啊， 喺匾 系 都系拎落嚟咧重新做过晒嘅。 系啊系啊， 哇！ 啊、 真系咧神乎其技。 系啊， 因为百几二百年咧唔止啊。起码都几百 五六百年 嘅残旧， 系啊！ 佢有一样嘢咧，我谂你哋都会有啲仿制品，起码会攞嚟展下嘅。 不放不做展仿仿制品。我哋呢个我哋原则，我哋就 全部真品。 咁但系嗰啲就 有啲嘢咧， 都搬唔到落嚟啦。 咁艰难倾咗两年咧，我哋就系即系唔做复制品，因为好多情况佢话啲特別紙張咧，喺其他博物館啊，好中意做複製品嘅。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情願辛苦啲，唉，我哋每三個月換一次，因為咧，我哋喺個真品個感覺唔同嘅。 係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哋就全部都係真品，係啊。 所以我就講嗰啲係木結構啊，比如嗰啲金絲楠木嘅柱，喺雲南運到嚟一條柱就10多萬2銀。 系、 嗯、 啊， 佢嗰啲柱仲经过处理嘅、 啊， 几百年都唔烂。 梗系啦， 外面仲有包装。咁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中国宫殿嘅一个特色嘅就是、草井。 系、草井又系。 係啊，係啊， 所以 呢啲咧，佢因為當年佢哋全部都係集全中國最好嘅工匠， 係啊， 有啲就係去北京做，有啲就喺翻原地做。咁呢個工藝嘅掌握咧，就因為年代久遠咧，佢哋而家要維修，要重新揾翻啲工匠去睇翻呢份技術。咁所以咧，故宮喺正話阿馬興講到一啲嘅即係古建築啊、木器嘅維修啊，或者係啲呢方面啊文物維修咧。好多都是列入咗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啊， 係係 嗰個技術方面嚟講係。咁但係咧，而家佢哋咧就除咗技術掌握之外咧，就有啲因為新科技咧可以幫到佢哋更加好將嗰件嘢就維修翻出嚟咁樣。 嗯，係。咁呢間醫院喺呢個北京喎。 係啊，喺 咁啊派亦派人落嚟幫手啊。 我哋咧嗱，大部分嘅文物咧就喺北京已經係做好曬噶啦， 收好曬先， 收曬啦。咁啊嚟到咧就，除非喺展出嗰陣時候有啲狀況啦，否則就我哋就唔需要處理。如果真係咧，真係要派個專家落嚟幫我哋處理。 係啊，唔係咧，你點？香港啊，香港冇呢啲人才。 係啦，係啦，我哋其實香港就都有，但係喺其他博物館。我哋咧都有啲人才，但系主要都系帮我哋行上去做我哋监察啦啲工作。我哋咧就谂住咧将来有机会咧邀请佢哋落嚟，可能同啲公众示范一下，即系介绍一下。诶、我哋啲文物原来要去保护佢，好艰难嘅。 系啊，系好艰难。 大家一定要爱惜佢。 有样嘢咧，就会唔会做一个通识啊？因为吴馆长头先讲好多呢个名称嘅。古劇都會有一樣道具，就叫聖旨。會唔會整請幾件聖旨嘅原件出嚟，俾大家知道哦？原來聖旨係咁嘅， 就唔係做戲嗰啲，唔係奉天承運嗰啲。 呢個我哋可以揾到，可以揾到，可以揾到。我哋都有一啲文書類型嘅嘢，咁聖旨係一個啦。我哋一啲嘅奏折，睇下揾唔揾到。咁因為有啲好多都係去咗台灣台灣本身如果我哋要問佢借咧，都有啲嘅手續。咁但係咧，我哋就有啲嘢可能大家平時少見嘅，譬如就乾隆皇帝寫嘅詩。 哦，呢個皇帝咧真係奇怪， 佢啲御筆多啦， 御筆真係多啦， 幾萬首。 我杭州都见过好多只， 佢系一生 一定有西湖有 四万三千首诗， 佢一生人作咗四万三千首诗啊！ 冇错，冇错， 系啊！佢乜嘢窿窿罅罅都作首诗 嘅，冇错冇错。咁我哋咧就将佢有啲嘅诗作拎翻出嚟，当然我哋又配合翻嗰个文物啊。咁我哋就会喺嗰、那个佢我咪讲咗个叫做紫禁城十二时辰，即系其实讲翻个乾隆一日咧。就会讲一下，哎，佢到下昼嗰段时间咧，就会去写下诗嘅。 系啊， 即系乾隆嗰笔字咧，老实讲都过得去嘅。 O K 嘅， 即系佢哋清朝啲皇帝咧，同明朝啲皇帝有一个最大唔同咧，就系比较勤力，因为佢有危机感。 有危机感。 头先吴博士已经讲过啦，你即系几十万人统治几亿人， 系啊， 你用咩嘢造反啊？ 系 咁，你就要即系叫做如履薄冰。 是 啊，佢唔同明朝嘅皇帝四十几年唔翻工，咁清朝嘅皇帝从细咧佢系有神课嘅， 系啊， 朝早起身咧首先系体育锻炼， 系 啊打功夫，咁、 嗯、 然后咧食咗早餐以后咧要默书， 系、 嗯、 要读嗰啲古文， 系 啊， 仲要学满文， 两种文都要识， 仲要学蒙古文， 系啦、 啊，所以你话乾隆佢个人品我零零计啊，但系如果学识嚟讲咧，佢系五百几个皇帝里面学识应该算系第一流嘅。 系 呢个咧，我哋将来都会，正话马兄你讲到就系嗰啲皇子嘅教育， 系啊， 你点去培养佢哋，好辛苦噶。嗰啲即系咁多嗰啲咁嘅皇子啊，咁样，我哋将来都会做一啲嘅展览咧，介绍翻佢。喂，佢读咩书嘅咧？平时即系 啲老师点样教嘅咧？系啊， 系啦， 好难教啊，因为你 系啊系啊， 嗰班僆仔。他自己是王子嚟嘅，你班老师都系 異品啊， 但是就很嚴格的，他們真的呢就是他們那些皇帝特別幾個呢，由康熙啊、雍正、乾隆都很敦促他們這些 王子要讀好書， 都後代就不行 了。是啊，還有他們對於漢的文化真的很奇怪，甚至是讀書之外他們是編書，他們都是做了很多功夫的。 是啊，沒錯， 四庫全書啊， 是啊， 都是那個年 康熙有篇， 康熙字典 乾隆有篇， 到現在我們都是都有用的。咁啊，變咗嚟講，其實佢哋真係做咗好多唔同嘅功夫喺嗰度。因為佢哋咧，因為佢哋知道自己滿洲人係即係遊牧民族，人又少嚟到，即係要去統治得好嘅話咧，即係一定要融入翻個文化。所以嗰個所謂一個一個道統呢樣嘢，佢哋好重視。 係冇錯。 所以你到咗咸豐皇帝個細佬，即係咸豐皇帝第四啊， 係 第五嗰個咧， 嗯， 就快啦。啊！你次官话斋读书嗰阵时咧，佢够胆整蛊个老师，喺老师顶帽度屙尿。 系啊， 啊咁呢啲，所以即系到咗后边咧，就越嚟越一代不如一代。 嗯， 系啊，系啊， 即系你咸丰以后嗰啲冚烂生唔出仔嘅。 加上就啊，就系、是、外力。啊！嗰陣時就西方就即係、力量就壯大咗嚟、到東方，咁你本身嚟講有好多嘢你停滯不前，咁你冇辦法，咁啊即係變咗嚟講就好多一啲即係一啲嘅近代啲嘅悲劇啊，俾人侵略啊咁樣， 係俾人欺負咧， 大家都話咸豐皇帝生不逢時啊， 係啊，係 咁啊，夜娶個老婆，嗰老婆自己睇都係有問題咧， 我係妾侍嚟啫， 係 啊，咁啊多謝阿吳生先。咁 系 啊，我哋咧要讲讲星期二啊，星期二嘅题目咧就系、是、东华三院就百五年啊筹募文化与社会发展。咁啊，岑日飞先生主持，咁啊有啊苏佑安同埋丁新炮啊两位。咁誒， 又係啲歷史專家， 係歷史專家嚟噶。丁新炮咧，經常都嚟我哋 前輩嚟嘅 講嘅。咁誒，跟住落嚟咧，就係、是、呢首歌咧出名啦，唱歌又出名，只歌又出名。你點噶？ 啱你聽， 係呢只咧叫星啊。咁誒係谷川新司先生唱嘅。咁啊之後咧就新聞報道啦。新聞報道之後咧，那些年。阿基哥一定要听埋基哥呢个节目咧，就好。我哋播咩歌，佢又跟住食落去嘅。 唔系我哋学佢啫。 诶、啊，我哋学佢啊。诶、 好，拜拜。 拜拜。 閉じて何も見えず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好み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つばるよ。胸の中